时间的背后涌下来，往事像苔藓不停地在摇摆，思念和鲜花约好了一起开，可是你却没有来。伤口在脆弱的夜里醒过来，心灵被月光偷偷地分割开，誓言和欢笑约好了不分开，如今为什么只有伤害。我爱到不能爱，却找不到真爱，颤抖的手怎么把幸福翻开。读着你的情诗，心碎散落下来，记忆成了一片黑暗的泪海。我爱到不能爱，却看不到未来，虚伪的人怎么值得我等待。早知我就不爱，不爱就没伤害，爱到最后却还是不能爱。在脆弱的夜里醒过来，心灵被月光偷偷地分割开，誓言和欢笑约好了不分开，如今为什么只有伤害。我爱到不能爱，却找不到真爱，颤抖的手怎么把幸福翻开。读着你的情诗，心碎散落下来，记忆成了一片黑暗的泪海。我爱到不能爱，却看不到未来，虚伪的人怎么值得我等待。我就不爱，不爱就没伤害，爱到最后却还是不能爱。我爱到不能爱，却找不到真爱，颤抖的手怎么把幸福翻开。读着你的情诗，心碎散落下来，记忆成了一片黑暗的泪海。我爱到不能爱，却看不到未来，虚伪的人怎么值得我等待。早知我就不爱，不爱就没伤害，爱到最后却还是不能爱，爱到最后却还是不能爱。